他自己就没了。 就是 啊，额头原来皱纹是很深的，哎，现在比原来还浅了。 哦，年轻了。 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调节了阴。 嗯， 这个皱纹呢，是你老了，老了细胞减少了。 哦， 细胞 或者是萎缩了， 萎缩了，嗯、减少了， 嗯，退化了。 它就出皱纹了， 嗯， 可是用阳一调呢，这个细胞又平衡了， 恢复生机， 它又恢复它的这个生机了， 活力了， 哎，活力了， 嗯， 哎，所以我发现，哎呦，我说眼角皱纹还少了， 就是， 嗯 嗯， 这有的 明显了哈， 那有的四十来岁就四十多岁就是长， 对呀、啊， 哎， 嗯， 就是你看，他还有就是眼角皱纹这个作用，哎，他还有， 嗯， 哎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400-039-8055。 那么呢，有人长老年斑， 嗯， 老年斑，它对它还有作用。 哦， 哎，这块呢，可能 同样道理啊， 对， 都是抗衰老的机理。 哎哎，这块有可能呢，讲到五分那块，我可能要讲这个话题。 就是它的第五大功能。 哎哎哎哎，对老年斑还有作用。 哦， 哎哎哎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蚊子咬。 哦、 啊，虫子叮， 虫叮蚊咬啊， 蚊咬， 嗯， 我估计就毒蛇咬恐怕都有作用 啊，只是还没试验过哈， 哎，就是没试验过， 病厉害啊， 哎、嗯，反正就是我不管走到哪， 嗯， 这个 都随身携带， 就是身上带这个哈，晚上一旦就屋子里有蚊子，然后就抹上， 分解毒素了、啊， 分解毒素了，哎，你看它还有这个作用， 嗯嗯， 哎，就说有益菌呐、啊，就这个羊啊，这个作用。是病都跟他有关系，你是阴出的问题他也管，你是病菌病毒出的问题他也管， 嗯 嗯， 没有任何药物能有这么全面的这个作用或者说效果哈、啊、 他是中医说那个人体内的大药， 妙药啊， 妙药，大药， 上药， 哎，上药， 嗯， 有生命的活的， 对， 是不是， 嗯，比如说原本想针对某一个疾病，那么在调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其他的就是用我们话来说一勺烩了哈， 哎， 其他疾病也就就手就给消除了哈， 对， 哎， 对， 就是非常难得哈， 它是同时调， 同时调， 它没有一样一样的去治， 就是啊， 不用一样一样， 全身调，整体调、哎， 整体调， 哦， 整体调，你就是内服就整体调， 嗯， 你要局部腹。眼睛腹就是局部调， 那就特别适合这种， 就是那但是 有些人他吃很多药，这个药那个药七八种对着吃串开吃哈、啊、 对， 嗯， 可问题是以前没人知道， 对， 那咱们这回呢，通过这二三十年的是吧试验， 对呀、啊、 在实践当中 特别适合于这个老年人，这个老年人有的血压不正常，血脂不正常，冠心病，什么糖尿病，前列腺病啊，这个老年病自然就多嘛， 对、啊、 特别适合老年人用哈、啊。 所有的人，你刚出生的婴儿， 哦， 都适合， 哦，也没问题， 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它没有副作用。 这婴儿吃药可不是乱吃的哈，有很多药物婴儿是不能乱吃的。 对啊，尤其是怀孕的妇女， 就是啊， 她怀孕了吧？怀孕期间完了自己还一身病 啊、 哦，她还怕吃药伤着孩子， 很多中药都不能吃的哈。 是啊， 人臣谨记哈。 哎，所以她呢？就宁可自己活受罪挺着， 嗯， 也别伤了孩子。 对， 可是呢，恰恰因为他有病，孩子他身体不健康，都反而受影响了。 对呀、啊， 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，现在呢，我们发现了，把他又归回来了。 嗯， 他再去用，那人还能延续吗？ 他原本就是人体的一部分哈， 合成生命的必须的，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那么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， 没发现，不知道。 不知道、 嗯、这么多年了， 哎，那 才刚刚知道几十年哈， 对呀、啊、 从有生命开始哈，有人类开始知道多少年了， 那 嗯， 那现在咱们发现了， 嗯， 现在你再也不知道，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呢， 哎呦，这可不得了， 嗯， 所以这是咱们中华民族中医的伟大成就， 嗯， 是不是、 嗯、 咱们最终归在中医这一块，我也得痔疮， 哦， 四十多岁就有痔疮， 嗯， 哎呀，那遭罪呀、啊、疼啊，是坐着也疼，站着也疼， 不方便、 啊。不方便，难受。那有的时候上车哈，那可真是龇牙咧嘴的，哎呀，一点一点往里头喂，疼呢。哎，后来我就在报纸上，哎，偶然我就看到那个医院用激光，说几秒钟就能好。哎呦，我说这家好啊，这几秒钟，这再难受，也比这整天活受罪好啊。我就去用激光就把它做了。 哦， 做完之后才知道，那可不是几秒钟就完事儿的事儿，疼啊！做完以后疼啊，疼很长时间。然后呢，做完之后，它不正常。 怎么不正常呢？ 它那个地方吧，就像长死了似的，它不是正常那个。 哦。 哎。它切掉那部分。 哦。 哎，就像没弹性似的。 哦，烧灼的可能是啊，激光 都激光 啊 啊，我才知道不如原装的好。 对，那肯定是 激光再好，手术再好，不如原装的。 嗯， 完了后来呢？ 它是一种伤害，也是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这个手术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。 对， 哪能说人体哪能随便都能往下切？ 就是， 要再随便切，你就不是人了，你就是一台机器了。是不是？可以修，可以补，可以拆，可以卸，是不是？可以换零件，哎，那都不行，那都是无奈之举。最好的办法就保持这个原装的。 对， 哎，您这个原装的是造物主造的， 你再好的伤口药，它也不如 不拉口了。 对呀、啊， 是吧？哎，那个后来呢，就是我那个痔疮吧，这边那个切去了，它搁那边又鼓了。那边骨了，你切完了是不是给别的害骨？ 对呀、啊。 你只要是肉，它就骨， 复发、啊。 它就一个总复发、因为你只要这种病因在， 有内因在哈。 有病因在。病因在、它就还会复发。那为啥它好不样的它就长痔疮了呢？就有病因了。 对。 那有这个病因，这个病因还在啊，你切完一次就再不长了，所以它总反复嘛。完了这长那长，你能老切呀、啊？是吧？ 就像你说那情况、如果总切的话，最后可能造成功能严重的 失调了， 失调影响了， 哎， 肉都失去弹性了、啊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没有肠炎，基本上不得痔疮。 哦， 哎， 肚子不好哈。 对， 嗯， 就是那个肠道有菌，它老污染肛门那块儿，那块儿就开始那个细胞突变。 哦， 哎， 病变啊， 病变， 嗯， 哎。那个痔疮是啥？也是细胞，细胞往出鼓， 痔核，对， 痔核， 对， 它就长那个大刺疙瘩， 对， 那么呢，通过我这么多年，我的经验和我接触的这些个得痔疮的人，就是轻的，啊，那个痒，是吧？那肛门啊老痒，那就快要得痔疮， 哦， 就把那个卫生胎高温水泡，如果就是痒。不舒服一洗哎就得到缓解，因为它一痒就洗，洗了就不那么痒了。它不痒了它能长痔疮吗？它那块不突变了，这是轻的。你敢要是重的呢就比较重了，这个有的就出血呀、 对， 有的呢就流脓啊，有的呢就长 感染了哈， 就长痔核。 痔疮有内痔、外痔，还有混合痔哈。 对，这个是不管内痔还是外痔， 这个 之前我就有这个前列腺的病，严重到什么时候程度呢？就是，最严重的时候就排尿痛， 尿痛 疼， 就小腹最胀的感觉， 就小腹特别难受， 对， 无论增生还是肥大还是炎症，都是细胞出的问题。都是因出的问题， 还是说你不变应万变哈？ 对呀、这个就不能说分啊，这个病行不行，那个病行不行？它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 对， 你是病菌，你是敌我矛盾也归我管。 对， 你是内部矛盾也归我管。 那 我也能管着。你看他管俩矛盾， 权力大哈， 权力大。这是老天就这么安排的， 就给他这个权利了。 就给他这个权利。他俩合在一起，他才是一个相互转化吗？什么叫孤阴不生呢？什么叫独阳不长呢？ 对。 那么这阴阳他俩合在一起，这就是一个生命。单独哪一个都不是。他俩能做到相互转化、相互调节。 这生命的源头哈。 生命源头啊。